第六就是無所有處。什麼叫無所有處呢？不單說能了別，這個色是無所有，所了別正正的外色以及這個虛空都無所有，那你就無所有處。第七就是非想，非非想處，那就是那些天上啊，到到呢个四禅天咧，咁啊佢呢个人修定修到呢个四禅天，将要出三界啦。但未曾出三界以前咧，佢嗰种禅定嘅功夫，佢入定嘅时候，佢可以伏，即系将呢个三界嘅见思烦恼咧嚟到压伏，将近要断，但系未曾断。佢能够将佢压服咧，咁啊，因为佢能够压服咗啦，但系等到佢出定之时咧，咁啊，嗰啲烦恼啊，佢又生起啦，所以你不能讲佢咧系有想，因为佢入定咧可以咧压服嗰啲烦恼。但你又不能讲佢无想，因为佢出定嗰啲妄想又生起，所以佢就非想，非非想处嘅解脱，就系话咧呢个色想咧将尽而未尽之间，即系将近咧要断啦，要出三界啦，但系未曾咧断。第八就叫做灭受想定啊，咩叫做灭受想定咧？就是依这个第四禅天他写来以上啊，这个非想非非想处一切的所缘境界得到这个解脱，就名为他的灭受想。同时呢这个受想啊，即是这个能言之心，我们感觉有受有想，但是这个四禅的行者啊，他厌恶这一种受以及想这两种的能言之心，他们入这个灭尽定。那么怎样他们灭尽定呢？他入这种定呢，将这个受烦恼和这个想烦恼这两种呢灭而不行，就名为他们灭尽定，亦名他们无赖脱定。那么入这种定呢，能够可以多生多劫啊，佢呢个色身不坏啊，咁啊好似现在释迦牟尼佛虽然去世啊入灭，但系我哋现在所有四众弟子出家嘅男女二众，在家男女二众，能够学佛。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，而皈依三宝亦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。那么等到将来再过一段时间，释迦牟尼佛法灭尽了，就到弥勒菩萨出世了。那么在家是尊者受佛命啊，入这个灭尽定，就等到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呢，以这个袈裟付给弥勒菩萨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证明啊，如果入这个灭尽定呢，那么他多生多劫好长的时间呢，他这个色身呢都不会坏灭的。那么始终的八解脱加上这个八圣住，加上这个十种一切入，就名为他的三法了。这三种法门能够令我们解除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，名为出世间一种最上的禅定。所以在这个智道论里面讲，他说背舍，这个八背舍就为初门初入手，正处八正处就为中行， 十一切处呢就名为叫做成就啊。呢三种冠门具足，就即系咧十冠嘅禅定咧已经系成就啦。其次，我哋就讲呢个三慧，乜嘢叫做三慧呢？通常就系闻、思、修。我哋首先系闻法听经啊，咁啊闻法听经呢、这个依闻正法成就啦，就生到一种性慧、殊胜嘅智慧，就名为叫做闻所成慧。第二叫做思所成慧，即系思维佛所说嘅四谛道理，生出一种殊胜嘅智慧咧，就系叫做思所成慧。第三叫做修所成慧，以呢个修持嘅力量生出一种殊胜嘅智慧啦，就名为叫做修所成慧。咁啊，有人今问啊，呢闻、思、修呢三种慧中呢三种法门啊，如果将佢分开，佛以共呢圆觉，以共声闻。我哋应该点样能够将佢分别呢？如果在呢方面嚟讲，亦都具足呢个闻、思、修三慧，不过以呢个修慧呢最为殊胜，因为佛德有功啊，断尽世间嘅见思，出世间嘅尘三无明。即是三种烦恼断尽了，完全由这个修持之力，然后才是断尽这三种的烦恼啊，福为两足尊而成佛道。所以佛在这个闻思修三慧之中呢，以修慧的最殊胜。如果独觉或者那些圆觉啊，在这个三慧之中呢，以思维的最殊胜，尤其是这个独觉，他出无佛制啊，以他自己这个智慧缩生的善根，他春观百花开，秋观黄叶落，自己思维这个人世间的无常生灭，他因此悟道啊，而成为独觉慧。所以这个独觉呢，在三慧之中，他这个思维呢最为特殊。在这个声闻慧中啊，就是以这个闻慧的最殊胜。所谓以佛音声，就是令一切闻声闻人以闻佛开示这个四谛法而悟道啊。所以声闻人呢，在这个三慧之中，以这个闻慧呢是最胜。咁啊，以上咧就将呢个闻思修呢个三慧咧嚟到配合佛独觉，用声闻每一种嘅境界里边咧，以边一种咧为特殊，即系话佛就以修慧最为咧殊胜，独觉以思慧最为殊胜，声闻咧以闻慧咧最为殊胜。咁啊，佢就三慧，十六帝、四帝。咁啊，十六帝呢，我哋最初嗰两日讲过，就系依呢个苦集灭道四帝法之中，每一帝咧都有四种嘅次序。咁啊，四四就成为一十六帝啦。四帝就系苦集灭道。咁啊，呢两种嘅道理咧，即系十六世同埋四世两种道理咧，从前解释过，所以现在咧就略而不谈啦。四三二一品冠，咁啊呢一种冠门咧，就属于四种嘅加行，亦名为叫做四善根，亦系刚才所讲嘅七言慧中啊。最后这个暖、顶、忍、世第一这四种的加行为。所以第一这个四字呢，就是具足 暖顶忍世第一，四法具足，就名为叫做四。这个三字呢，就在这个四种家行位中啊，除了这个暖位，只是有一顶忍世第一这三种。这个二字呢，就是四种家行位中，除了这个暖位和这个顶位，只是具足这个忍和这个世第一。一呢，就是四种家行位之中啊，除了暖顶忍，只是留下这个世第一，那就名为它就四三二一，有四种的数目。咁如果我哋将呢个四三二一加起嚟咧，就啱啱咧就成为佢哋十忍十半门，四加三咪七咧，咁啊七加二啊，咁啊九啦，九加埋呢个一咪十啦，咁啊佢哋四三二一，即系四三就系七，四三二就系九。四三二呢个九咧，加埋嘅一就十啦。所以呢个经文话咧，叫做得九十忍，就系三界里边啦，系有九地啊。每一地之中都要啊，地地都要咧收呢个四种加行位啊。咁啊，一地有呢个四三二一呢个十忍。咁啊，九地啊，咪成为九十忍啦，所以佢就得九十忍。佢一切功德都皆成就啊！讲呢个七言居士有以上所讲嘅二十二种咧嘅德行，呢二十二种嘅德行啊，佢全部都成就啦。不复有万万亿九凡三净。三光三凡五喜乐篇天定功定功德定命常奥神通十八生处功德皆成就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十二种类嘅众生之中，系属于呢个梵天众。第一句复有万万亿，系讲佢呢个数量。当时这个人和佛国波野会上啊，释迦牟尼佛演讲之时，咁啊呢个梵天来听法的人啊，系有万万亿咁多。咁啊，一个九凡呢，就是八四禅天里边啊，有四种天，再加上。寄居呢个第四禅天嘅五种嘅不还天啊，五加四咪变成九啦，即系覆盖天、覆生天、广果天、无想天，加上呢个无烦、无业、善现、善见，即究竟呢五不还天啊，就名为佢哋九种嘅梵天。咁乜嘢叫做三净呢？三净就讲第三有三种嘅净天，即系小净天、无量净天。咁乜嘢叫做三光咧？就第二禅有三种光天，系是光天、无量光天，以及光阴天。咁啊有三种光天就名为叫做三光。咁乜嘢叫做三凡呢？三凡就系讲呢个初禅。有三种的梵天，即是梵众天、梵父天、大梵天，咁啊有呢三种的梵天啊，所以就名为叫做三梵。第四禅天里边呢、这个五种的不还天，呢五种不还天在定中啊，有喜有乐，所以我哋叫做五种的喜乐天。咁乜嘢叫做天定呢？天定就系属于报德嘅禅定。我哋在呢个凡夫位中，如果收集呢个禅定啊，你一升到呢个禅天里面咧，佢就自自然个心咧就会定啦。咁啊，呢种属于咧生禅天中 所报得的定力就叫做天定。乜嘢叫做功德定呢？是属于修德的定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修行，你修种种的五戒十善，就或者如刚才所讲啊，修这个五情心观、别相念观、总相念观、劣世第一，生到这个禅天之上啊，由于你修种种功德之故，咪由修而报得呢种嘅禅定啊，就名为佢嘅功德地。咩叫做味呢？呢个味字呢，味呢系一种嘅禅味，系一种嘅味道。不过呢种味道呢，就唔系我哋普通人味道啊，系一种禅定嘅味道。所以话天泉妙光得禅悦为食啊嘛，佢生到呢个禅天里边啦，佢住于呢个禅定之中，自己有一种禅定嘅味道啊，就名为佢嘅味，即系天定同埋功德定。无论系报得禅定，与共修得嘅禅定啊，你一得到呢种定力呢，住于呢个禅定之中，有呢个禅定嘅境界，就名为佢嘅味啦。个常拗神通在呢个色界之中，既然系有报德同埋修德两种嘅禅定，咁啊由定嘅法位啊，佢就显化佢呢种神通啦。啊，或者咧有他心通，啊或者都有宿命通，咁啊有种种嘅神通啊。佢得到神通之时，呢、这个自心有一种喜乐，咁啊，所以咧名为叫做常拗神通。呢种神通咧，多部分属于修定而得嘅。佢十八生处，即系十八梵天啦。而刚才所讲嘅，咁啊，在呢个四禅天里边有九种梵天，三禅天有三种。二禅天有三种，初禅天有三种，咁啊初禅三种，二禅三种，三禅三种，三三就九种梵天，加上第四禅九种，咪二九就变成十八梵天啦。所以十八梵天所生处，咁啊以上种种嘅报德或者修德嘅禅定，种种嘅功德都即皆成就。不复有亿亿六欲诸大天，十善果报，神通功德都皆成就啊！咁啊呢一点咧，在呢个十二众类之中咧，就系讲呢个六种嘅欲天境界。咁啊乜嘢叫做六欲天呢？就系、是、四天王天、偷离天、夜魔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。同埋他化自在天，咁啊呢六种嘅欲界天咧，点解称为佢哋欲呢？就因为咧佢呢个欲念啊，同我哋呢个下界嘅人生咧有好多相同之处，尤其是呢个男女嘅欲念啊，即系男女个交合咧，好多地方同我哋呢个人间一样。都有呢种嘅欲念，所以名为佢就六欲天。不过咧，由于嗰啲六层天啊，渐渐上进啊，可能咧佢呢个欲念咧渐渐薄啦，所以比较咧就简化啲。所以古德啊有一首颂，佢话王偷利的欲交抱，夜魔走。是兜率照，化乐属是他暂时啊，不是则名为叫做六欲天，即系话咧四天王天同埋呢个铺利天咧，佢呢个男女欲事咧系交抱，同于我哋呢个人间一样嘅。到呢个夜魔天咧，咁啊佢男女拉拉手啊，佢呢个欲事就成啦，唔使交抱啦。到呢个兜率陀天又进一步咯，佢连拉手都悭翻啦， 彼此之间笑一笑呢，咁佢呢个男女嘅欲事就成啦。不到到呢个化乐天呢，佢连笑都唔使笑啦。彼此间呢望一望，不过望嘅时间呢略为长啲。咁望一望呢，呢个男女嘅欲事就成啦。到到最高呢个他化自在天呢，咁仲简单啦。佢虽然望啊唔系好长，只要大家望一望呢，呢个男女嘅欲事呢就成就咗啦。所以升天越高，佢呢个欲心呢就渐渐轻。至到呢个第六他化自在天，即系欲界最高呢一层天啊，佢修呢个离欲定。咁既然离呢个欲冇咗呢个欲念啦，咁佢就进一步呢就升到呢个色界嘅禅天。到咗呢个色界嘅禅天就冇女人啦，全大丈夫相啦。所以呢就唔係呢个胞胎所生，乃係自然化生。既无女人，当然就冇咗呢个男女嘅欲念。咁由于呢个六种天与呢个人世间一样有欲念，所以我哋称为叫做六欲天。咁咩叫做十善果报呢？咁呢个六欲天嘅天人啊，佢就常常修呢个十善力。咁十善就有十种法，边十种呢？第一就系叫做不杀生。一切众生呢都有佢自己呢个生命，每一个人呢都好爱佢自己呢个生命噶。咁既然每一种动物都系爱佢啲生命，我哋又何必杀害佢呢？嗱，咁例如劏猪劏牛啊，就或者好多人冇睇过，但系劏鸡劏鱼呢，我相信好多人都睇过啊。如果你劏鸡嗰阵时，咁啊，嗰只鸡好舒服，冇问题，你即管劏啦。阿锦又唔同喎，佢三足啊嘛。但我肯定你去劏佢嗰阵屎啦，佢有一种啊好自然嘅反应。你平时叫佢啦，啊佢话行埋你树嘅，好似好亲热咁样。但系嗰日如果你想杀佢啦，虽然你未曾讲啊，今日我要杀你啊，但系你嗰种动作神情啦，佢都好似有神通咁啊，睇出嘅，佢马上走啊，走唔切嘅。可惜呢，佢个能力比唔上你，所以个结果就俾你捉咗啊，就俾你杀啦。咁啊，既然佢唔心足，系唔愿意俾你杀嘅，咁啊，你杀咗佢呢，第一就犯咗呢个杀罪啊，第二呢就犯咗呢个借债罪啊。你就欠咗佢一笔债啦，咁啊，所以常常咧劝人啊，咁啊，既无高深嘅道理，只系在呢个日常嘅生活中咧，我哋时时处处都少做罪。例如，咁啊，或者我去探一个朋友，咁啊，由于咧多年不见面啦，咁啊，我呢个朋友啦，如果同我唔好，我就会探佢嘛。既然同我好，我去探佢啊！我呢个朋友就表示热情。如果劏鸡杀鸭而佢招待我咧，咁呢个问题就好大啦。呢只鸡呢只鸭，咁啊肯定将来俾人杀死，总有人，只系迟早啫。但系佢唔系为我喎。如果今日咧我去探我个朋友啊！咁我个朋友劏鸡杀鸭嚟请我咧，呢只鸡呢只鸭之死啊，系因为我而死，因为我而被杀啦。咁啊呢笔债咧，我总有份啊，将来就要还呢一笔肉债啊。咁啊，所以啦，奉劝各位啊，你哋既然学佛，又皈依三宝啊，有啲仲受过五戒添。咁最好啦，你如果要食咧，亦都冇乜办法。即使你唔食啊，你呢个家庭嘅丈夫、老婆、仔女都要食。不过咧， 你就最好做到呢買呢個現成。咁啊買現成啦，咁啊佢都係炸啦。所有嗰啲超級市場一隻隻擺喺樹，佢都係炸咗賣俾我哋喎。一但係你可以唔買喎，佢唔係專為你一個人喎。不過你中意食，你就買參加一份啫。咁但你可以唔買啊，好似我哋啲師姑和尚唔食肉噶，個永世都唔會買雞買鴨。佢哋日日劏幾多隻都唔關我事，唔得佢與我無關。呢、這個罪孽咧唔會上到我哋身上。咁啊，所以最好你要食咧，就買呢個現食。因為個理由咧，你可以唔買，但係如果你個探訪親戚朋友啊，佢係為你而炸啦，係為你而劏啊，咁啊呢種事情咧，最好咧你馬上停止。你就唔好咧惹呢一筆嘅債務。咁啊，同時香港人呢、這個嘴就最囂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喺美國住咧，就最聽得多。凡係香港人去到啊，佢話都冇乜興趣啊。老翻話佢哋 no fun， 即係冇乜意思。點解咧？食嘅都係湯好嘅，都係雪藏啊。就冇呢個新鮮嘅雞鴨食，即係即湯即食冇啊！咁啊，好多香港人咧，佢話咁就唔慣。咁啊，其實咧，你如果慣就罪孽無量啊！所以我再勸各位咧，嗰啲海鮮坊啊，指定邊一條魚，你就殺嚟蒸俾你食。咁啊，魚不過一條啫喎。有啲食埋嗰啲魚春啊，嗰啲魚蛋啊，你話嗰啲魚蛋嗰啲魚春一抽啊，幾多千千萬萬粒魚子啊！咁你中意食啊，或者煎啊，或者炒咧，你就等於殺咗千千萬嘅生命。或者嗰啲游水嘅蝦一斤咧，咁啊，如果中等啊，都起碼有十零隻啩，有十隻八隻啊。如果大啲嘅咧，都有五六隻啊，一斤啊。咁你杀五六只，或者十只八只，又先至有一斤。咁你食咗落去咧，咁啊呢笔债咧，亦系归你所有。所以咧，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啊，在一切界之中咧，呢、這个杀戒咧，可以讲咧，都系最重要。咁啊，点解咁多样戒啊，佢都唔列响头？单单以呢个不杀生戒啊为十善戒中第一咧，就可见呢个杀生咧，对于我哋一个修道嘅人啊，系好重要。我刚才以共从前都讲过，凡系行菩萨道，一定有慈悲，有众生为你个对象啊。你的慈悲心才可以生起啊！若是你杀害对象、杀害众生啊，你的慈悲心就不在，既无慈悲心就不能生菩提心啊！既生菩提心啊，如何能够了契呢个无上菩提佛果呢？所谓因果就不相符。而《楞严经》第六卷最后啊。四种清净明慧啊，即系有四种啦，系清清净净、光光明明。佛咧教我哋一种咧嘅好话，其中啊讲到呢个杀生啊，真系啊不可思议啊！佢里边讲啦，佢话若诸比丘啊，不服东方思念捐白，咁啊东方就系我哋中国啊，中国嘅出师。最闻名，所谓丝绸啊，中国都好有名啊。但系嗰啲丝点嚟啊？系养嗰啲蚕茧啊，养到半母咧，佢已经套咗嗰啲丝围住自己啦。在佢未曾咬破出嚟之前咧，你就用滚水淥死佢。咁啊，如果咧佢咬破咗呢个蚕茧嗰啲丝就点咧？咁啊断啦。就变成好难织衣服啦，所以在套咗丝而未曾咬出之前咧， 千千萬萬嗰啲蠶鹼啊，就用得滾水落死嘅。所以話，如果我哋著呢啲衣服咧，真係好多問題嘅。咁啊，如果唔著就最好啊。咁啊，合字此土啊，化理求吹就講印度，印度就最多牛啊，牛皮係最多。咁啊，牛皮可以做皮包，可以做皮衣，可以做皮鞋。咁啊，佛講啊，佢如果一個出家人，包括男眾女眾啊。亦都可以讲，包括四众弟子，不东方思念断化，不及时此土化理求吹，嘅雨落提壶啊，即系嗰啲牛油啊，同埋嗰啲黐屎啊，都唔好食。佢话如是之人就于世身脱啊，佢呢个人咧，咁就解脱啦。咁啊，有人间问啊。嗰啲絲綢就殺嗰啲蠶蟲啊，最好就唔好著，就殺生啦嘛。咁啊，嗰啲牛皮咧就冇得借噶喎，你除非就著牛皮，著親牛皮你一定要殺咗佢，要攞咗佢呢個命啊，你先至可以得一塊牛皮用。咁啊，殺生啦，當然我哋唔好做啦。但係嗰啲牛油咧，係嗰啲牛奶啊，提煉而成噶噃。咁如果我哋想飲牛奶啊，咁啊唔單唔殺佢，嗰啲養牛嘅地方咧，日日仲要好好地照顧佢添，要同佢沖涼啊，要俾得好個環境佢住。點解咧？咁啊邋遢啊有味道啊，如果唔沖涼咧，佢有病咧，先係冇牛奶。咁啊，所以對嗰啲揸牛奶嗰啲牛啊，呢、這個養牛人咧，好好地照顧佢個健康啊。仲要每日咧，俾个豆浆佢饮下，食得肥肥胖胖啊，咁先就可以揸牛奶嚟饮啊，或者将嗰啲牛奶来到啊，制牛油啊，咁啊照理咧就冇伤害佢噶嘛，唔单冇伤害佢啊，仲好照顾佢。同时嗰啲骆驼啊，嗰啲毛就好长嘅。咁啊，嗰啲骆驼啲毛长啊，喺呢个非洲热带嘅地方至有嘅。咁啊，既然非洲热带啦，我哋如果好心将啲骆驼毛剪咗，咁啊，同佢冲盆凉啊，咁啊，应该佢舒服先至啱啊。我等佢同佢挥发一样啫嘛。咁啊，我就不过啲废物利用，唔好掉咗佢。咁啊，将啲骆驼毛嚟整骆驼绒啊。作为被冚就作为衣服着啫，咁我对佢不但无害啊，而且对佢仲舒服。咁啊，点解连呢个牛油、牛泥或者骆驼毛，我并未有杀生啊，都唔能够用啊？我话何以故啊？点解都唔能够啊？咁啊，下边讲啊，佢话服其身份啊，都皆为比喻。如果食佢肉杀佢个命咧，就积成欠命债啦，攞佢个命啦。但系嗰啲牛奶啊，同埋嗰啲骆驼毛，不过佢身中一部分。攞牛奶，你要好好地照顾佢，供养佢啊。骆驼毛，我帮佢剪咗毛，冲咗凉，佢简直就舒服无量啊！咁啊，多谢我都尚且来唔切啊！为什么都不用得呢？就因为呢，这个骆驼毛同埋的牛奶啊，都是这个骆驼毛和骆驼同埋这个牛呢身中的一部分。那如果我们吃了我们着了呢，那啊有什么后果呢？你就跟它结了缘啊，你就有些牛的气氛，就以共呢是有骆驼的气氛啊。咁我哋学道嘅人主要嘅目的系为乜呢？都无非系想解脱啫。如果你有咗牛嘅气氛啦，有咗呢个骆驼嘅气氛啦，咁你咪同佢结咗缘，你就不能解脱，就俾佢牵咗去啦。咁啊不能解脱啊，咁啊如何能够修道成功呢？所以恐怕人哋唔懂啊，佢就立一个譬如，佢话人食其地中八谷。就足不离地啊！接初光阴天嘅天人来到呢个人间都会飞嘅， 佢因為肚餓食嗰啲地下生嘅嘢，咁啊同地結咗緣。例如我哋現在所食嘅花果五谷，不管係荔枝、芒果啊，非常個可口好食，有邊一樣唔係地下生嘅咧？咁啊，既然響地下生啊，咁我哋食咗咧，咪同地結緣啦。所以兩隻腳咧就要腳踏實地啊，不能夠好似飛機咁咧飛上啊天，就因為同地結咗緣，所以我哋呢個人嘅肉體咧就俾呢個地心吸力吸咗啦，唔能夠飛上天啦，因為與地結咗緣。我哋一個修行解脱者亦復一樣啊！如果你食咗嗰啲畜生啊，一部分或者用咗佢身中一部分啊，咁啊同佢结咗缘咯噃，咁啊结咗缘就俾佢牵咗去啊，如何能够得到究竟解脱呢？咁啊，所以从呢个大圣界嚟讲咧，现在呢本《人王富国波波罗蜜经》啊，系属于大圣法。从呢个大乘法嚟讲啊，就绝对呢不能杀生，亦都呢不能啊用呢个畜生嘅身上一部分。咁啊，因此话不杀生啊，就系、是、指我哋呢个杀业。咁啊，我哋既然杀啦，就应该要同时行呢个放生啊。人若放生不杀，就可以增加佢呢个寿命。第二系偷盗啊，凡系非系自己嘅物件，我哋都唔好贪心。不但唔好贪心，仲要行呢个布施，将自己所有咧布施于人。第三就系不邪淫，凡出家者男女嘅正事不盗，但系受咗五戒、受咗菩萨戒嘅人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夫一妻啊，呢个法律。人情佛教都容许，但是一夫一妻以外啊，男多个女，女或者多个男呢，都是属于呢个邪淫。邪者就唔正啊，淫就是不正。既然又唔正常，亦都不清净啊，如何能了生死呢？所以受戒之人不邪淫，就得到呢个梵行清净的果报。第四就是不妄语，凡是一个学道的人，所谓直心是道场啊。我们为什么会讲妄语呢？因为心不正直，心不正直可以讲妄语，妄语若成，如何能够取信于人？所以学佛者要如实语，不妄语，不狂语啊，要这个正直语。第五，不两舌，不要挑拨离间，唔好咧，终日谈事论非。虽说学道者，我曾经讲过，呢、这个口如果常常赞叹别人嘅功德啊，呢、这个口多念两句佛啊，呢、这个口多讲几句所谓善言慰问啊，多诵两卷经咧，系功德无量。反过来咧，呢、这个嘴啊，常常讲嗰啲五三五四聊事斗非啦，咁就变成咧罪过无量啦。第六系不恶口，唔好讲呢个粗言，唔好讲呢个秽语，要讲呢个柔和，要讲呢个欢喜语。第七系不以语，唔好讲呢个漂亮嘅话。有啲人讲粗口都仲好啊，你可以知得佢讲粗口啦。来意就不善，你仲可以防备，但是有一种咧，即系氹死人嘅，实在佢个心咧就要锡咗你，就谋害你，但系佢个口就氹你氹到咧，好天咁高啊，讲嗰啲漂亮嘅说话嚟到个骗人，咁啊亦都咧唔系学佛嘅人咧所应该做嘅。第八系不贪欲种种嘅尘境，种种嘅外境啊。无非是种种因缘和合而成。一个出家者，包括在家的学道的人，既然能够放得下皈依三宝学佛，或者出家受戒啊，咁啊对于外边一切的男男女女饮饮食食啊，各种咧都随遇而安，唔 好多起呢个贪心。第九系不嗔恨，凡系修道者要有个慈悲，要宽恕于人，千万唔好咧芝麻绿豆咁大粒嘅事啊，都要怀恨在心。所以就经常讲，趁住心中火啊，焚烧功德林。如果人起嗔心啦，冇呢个慈爱啊，你所修嘅善根，所修嘅福力，都俾你呢个嗔恨之火烧尽。为着扶持自己呢个功德之心啊，需要常行慈悲，唔好得嗔恨。第十就系不邪见啦，学佛嘅人破戒啊都冇问题，但系最唔好就破见啦。例如某一个人，佢即使破戒，淫道杀网都做齐啦，只不过咧各人食饭就各人饱啊，各人生死，各人了，只系佢一个人自己做罪啦，将来堕落，亦不过佢自己一个人堕落啊，即一概与人无关。唯有呢个邪见嘅人，咁啊，我哋叫人家地放生，唔好食肉。咁你就偏偏话唔好食多两件啦，咁就变成一盲引众盲啊，就相牵入深坑。所以《楞严经》第六卷最后四种清净明慧结文之时啊，释迦牟尼佛正中嚟到警告我哋啊，佢话如我此说都名为佛说，应该要照我咁嘅说话啦。佢同人哋讲唔好杀生，唔好饮酒啊！佢如果你咁样去教人咧，就名为佛说，系佛嘅真弟子啊！如果你邪知邪见冇问题，食多啲啦，玩下啫咪游戏人间啊！啊，冇乜问题啊！咁咧你就罪过无量啊！就同呢个魔王所算咧系一样啊！所以信佛嘅人破戒。不过是他自己的罪孽，自己堕落。如果邪见教人啊，一盲引众盲啊，这种罪过呢都多生多见，都不能尽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千万呢不要有这偏僻的邪见，要生起这个正见正信，那就名为呢就叫做十善。是神通功德皆成就啊！个在家人修持嘅十种善法，身后呢就可以生到呢个六欲天宫，享天福啊！咁啊，既然佢生到呢个六欲天里边享天福啊，呢、这个天福呢是有种种嘅快乐，就系、是、有种种嘅功德。咁啊，所以话神通功德咧就皆成就。咁啊，神通啊，神就叫做天心啊，通就叫做慧性。通常讲咧系有六种神通，天眼通能见六道众生啊，呢度死咗，第二处又受生啊。正受生之时又造罪业，再来咧又受生啊。咁啊，以呢个天眼通咧，能够见得清清楚楚，舍此就生死啊。但系一般世间嘅肉眼咧，就睇唔到啦。第二系天耳通，就系、是、有呢个天耳通咧，能够听闻六道众生、六道轮回各种苦报嘅音声啊，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，就名为叫做天耳通。第三咧叫做他心通啊。咁啊，知道咧六道众生佢个心里边想啲乜嘢事，即系话你个心咧谂啲乜嘢，想啲乜嘢，佢能够清楚知道，所以名为叫做他心通啊。第四叫做宿命通，就系、是、知得咧自己或者众生过去一生一世乃至八千万世啊，响边个地方受生啊，响六道之中属于边一度。在哪处受生，父母叫做什么名字，能够知得清清楚楚，就名为叫做宿命通。第五叫做如意通，如意通呢就是说他这个自身呢有一种神通可以飞行飞到天上人间， 逢山可以过山啊，逢海可以涉水啊，唔会浸死，唔会跌死，可以能够从呢个世界没咗，响其他嘅世界出现，响其他嘅世界没咗啊，响呢个世界出现，大身能变小身，小身能变大身啊，随意自在啊，名为叫做身如意通。第六叫做漏尽通啊，漏尽嘢就是以呢个无漏嘅圣火，发生呢个无漏嘅智慧，将三界嘅见思烦恼断尽无余，再得来三界受生死，正得呢个阿罗汉果，就名为咧叫做漏尽通。咁啊，始终咧呢、这个六欲天啊，六欲天中咧，咁啊虽然佢六种神通咧不具足，但系呢个漏尽通咧，如果啊未了生死，都唔会具足呢个漏尽通噶。所以我哋六道凡夫里边咧，修行入禅定可以得过其他前五种神通，咁啊呢个漏尽通咧就绝对唔能够得到。所以现在讲呢个六欲诸天。十善果报所得的神通呢，亦只有前各五种啊，后面呢个报通呢，一定要修行断咗三界嘅见思烦恼，然后先至可以得到。